礼拜天晚上八点，记得锁定世新电台 FM 88.1，让 Cindy 惠田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十五集，我是主持人 Cindy。那大家听到今天的开场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呢？就是为什么从上礼拜的时候开始啊，早上七点打开 AM 729的时候，却没有听到 Listen to 的节目呢？然后为什么 Listen to 的开场的片头内容有一点点的出现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为什么今天惠田没有一起在这里跟大家 say hi 呢？那我们在这边要和大家统一说明一下，因为从九月开始，世新电台的播出时间有做出一些调整，所以 Listen to 的播出时间也有更动哦。接下来这一段啊，非常非常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拿出手机或者是笔记来做一下记录，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说三次哦。好啦，因为虽然已经过了两集，不过以后请大家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务必要锁定世新电台 FM 88.1。Listen to 虽然换了时间、换了频道，但也一样会陪伴着大家的。只要在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 FM 88.1，还是可以找到 Cindy 和惠田哦。这一次啊，我们不陪大家起床，要陪大家入睡啦。然后为什么今天惠田会没有出现呢？就是因为啊，他跟家人去环岛啦。没错，他跑去玩了，对，就独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啦，没关系，他因为他来不及回来录这一集节目啦，所以就由住在台北的我来独立操刀来录这一集的节目。那虽然说今天进录音室录音的人只有我，但是内容还是我们两个满满的用心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持续锁定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在稍后心情温度计的地方再来聊聊我们的心情啦。So many people have come and gone, the faces fade as the years go by, yet I still recall as I wander around. 现在是怎样？我要生气了， 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那这一次啊，真的是只有我独自一个人来录音了。当初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跟惠田已经讲好了就是我们的录音的排程，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应该不会吧，不会自己录到音了。就是每一次录节目的时候都会有惠田陪我，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排程都已经排好了，然后所以我们在惠田回去马来西亚以前呢，我们就已经把一直到9月1号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都已经录完了。然后但是因为他就是突然跟我说，就是他9月初没有办法回来，没有办法录9月8号今天的这一集节目，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你应该要自己去录了。我们真的是想了各种的方法哦，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他最后就是跟我说啊，你只能自己去录了。我说哦，真的假的？然后我就哦，好惊恐哦。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跟惠田比起来，我是一个录音的新手。然后我也是今年是第一年才加入了世新广播电台。那我对于虽然说都有练习过啦，但就是还是担心说会有一点的不熟悉，而且之前也是一直都是有惠田在陪我的。然后因为这次真的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录一集节目，我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奇怪，因为平常在录音的时候啊，都会有惠田在旁边给我抢啊，没有啦。好，这一次只有我录就觉得超怪的，但是我也希望说惠田他去环岛可以玩得很开心。大家赶快敲碗跟他要礼物，因为他从马来西亚回来啊，一定也带了很多好吃的。哎，梁惠田，我的礼物呢？ 我的礼物呢，还有节目，还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的礼物呢，赶快拿出来啦！好啦，因为我们之前在安排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他要去环岛，那所以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跟他敲完要礼物的机会啦。好啦，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录音的体验嘛，我是感觉也是还不错啦。不过我说真的啦，真的就是少了他，我会有一点点手忙脚乱的。就是刚刚进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出了问题吧，然后就是东西又录不进去，然后就很惊恐哦，赶快去求救。然后再来就是找东西也找了很久，然后还要就是自己按音乐啊，自己按麦克风啊什么的，全部都要自己来。然后平常因为有惠田在，然后所以可以搭把手，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帮忙，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是已经很习惯跟他两个人一起录音的时间了。那就是虽然说就一集啦，但是也是好好体会一下。那希望以后惠田不要再乱请假啦，不要再丢我一个人了，好吗？好，那虽然今天他没有来嘛，所以我就可以爽爽的放我自己喜欢的歌咯。那虽然我平常也是很任性的，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啦，但是今天我就可以更任性的，就是全部都自己决定。今天他说走就走的环岛，那我们就送给大家周杰伦的说走就走，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是单调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等边唱边微笑，看我天边在哪里，在光辉的夕阳，你如何将花带着我融化？我特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就像我的心只能够。 我对天上星星，很爱你的真理。 周杰伦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世新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刚才的那一首歌呢，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哈，我的男神的歌哦，很好听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心情停看听的部分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古装剧，对，它是古装剧，然后它算是陪伴了我度过非常非常长一段岁月的电视剧。对，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常看，然后我的家人我们也是都是在只要电视上面有重播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去看它的。这一部呢是《后宫甄嬛传》，在当初它播出的时候算是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然后我相信也很多人都有看过吧。然后《后宫甄嬛传》呢是根据刘恋子她的同名的网络言情小说《后宫甄嬛传》改编而成的一部后宫争斗题材的电视剧。那之前有一段时间古装剧是非常盛行的，那我自己认为啊，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古装盛行的始祖就是从这一部《后宫甄嬛传》开始的。然后这一部剧呢，它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国中升快要升高中的时候播的。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准备要考机测了，但是我考机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心念书。那个时候我跟同学约，每次约去念书，然后我们都约到图书馆，然后跑去那边看后宫，对，超扯，因为真的太好看，然后真的会一集接着一集停不下来的一直想要看下去。那么这一部剧的时空背景呢，是设定在清朝的雍正年间。女主角甄嬛她是出身官宦人家，聪明伶俐，饱读诗书，而且美貌过人。在当时啊，她是一个人人想要求娶的大家闺秀。她出生在官家，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她16岁的那一年，正好遇上了雍正皇帝后宫的选秀大会，所有适龄的官家女子都必须要去参加。那选秀大会是什么呢？想必大家对于古代三妻四妾的规则并不陌生吧？那就是为了要替皇家开枝散叶啊，或者是皇帝的后宫必须要有足够的女性，一是为了要让皇帝的生活能够有所排遣，二就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因此一个皇帝同时有着多位的妃嫔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么选秀大会呢，就是将所有适龄的女子请去宫中，让皇帝挑选是否合自己的心意。如果皇帝喜欢她，那她就可以留在宫里面成为一位嫔妃。那在当时啊，成为嫔妃是所有女子的心愿，因为一旦被皇帝选中了，他就可以飞上枝头，成为了一只凤凰。那即便是原本是再不起眼的一只小麻雀，在得到册封以后呢，所有人都必须要对你毕恭毕敬，尊称你一句小主。然而啊，甄嬛并不想要入宫，因为一旦入了宫，他的心愿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毕竟皇帝啊，是这个世间最无法一心的人。那该说是墨菲定律吗？在选秀会当天，所有女孩子啊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希望皇上能够看他们一眼。甄嬛呢却是打扮得非常肃静，她希望皇上不要注意到她。那前面也说过啦，甄嬛饱读诗书，富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气质在她身上完全掩盖不住，脱口成诗的文采更是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因此毫不意外的她被选上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的是，皇上看他的眼神似乎和看别人有那么一点的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甄嬛啊，在选秀过后，她被册封为常在，封号为婉，那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一个完全的完的那个婉字。在这部剧中啊，后宫的编制是有一个皇后、一个皇贵妃、两个贵妃、两个妃，然后还有6个嫔。 在其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和答应则是要多少都可以。甄嬛被册封的常在并不是什么特别高的位分，但是他却是同嫔妃嫔中唯一被赐予封号的，由此就可以看见到说皇帝对他有多么的特别。那在这个宫中啊，被特别对待的人是非常容易招致怨恨啊，然后被嫉妒的。相信在以前那种三妻四妾的制度当中的时代里面，这样子的事情应该是很常见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身体会。那在当时宫中最受宠的就是华妃，从甄嬛入宫开始啊，就看她非常不顺眼，然后甄嬛和她的姐妹沈眉庄多次的被华妃针对啊、欺负啊。华妃呢，她是朝中的有功之臣年羹尧的妹妹，再加上人长得美艳，因此非常受宠。甄嬛多次受到了她的欺负，幸好每一次啊，她都能够化险为夷。而甄嬛呢，她在宫中的晋升之路也非常的顺遂，从原先小小的常在，很快的就封了嫔位。毕竟她非常受皇上喜欢，皇上真的很喜欢她，然后皇上啊、皇后等等的人也都对她非常的好。那故事前段呢，甄嬛用尽全力在对抗华妃，因此她是和皇后站在同一阵线。而甄嬛的心此时其实非常的纯粹，她认为必须要尊重身为正宫的皇后。而华妃因为自己受宠嚣张跋扈的态度让甄嬛无法认同，她同时也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像是设下陷阱啊，去陷害他人，利用其他妃嫔的孩子来争宠。他更是觊觎着皇后的宝座，一心一意的想要拉下皇后。不过此时的皇后有甄嬛还有其他妃嫔的支持，最后是有成功除掉华妃的。然后华妃因为太过嚣张，还有因为哥哥在朝中也是因为太嚣张了倒了台，然后最后华妃失宠了，做过的坏事也全部见了光，最终被皇帝赐死。其实啊，剧中的华妃做了这么多的坏事，然后态度如此嚣张，在我看，就是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很讨厌。但是看完以后想一想，就是仔细的再去想过了以后，其实我发现华妃是这部剧里面啊数一数二，她是真的爱着皇上的人。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其实很多都是为了想要让皇上能够留在她的身边，想要让皇上多看她两眼，多关心她，多注意她。他希望皇上眼中只有他一人，只可惜在当时那个遥远的年代，男人的床边只有一个女人这种事情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你就算你不是皇上好了，你可能只是一个王爷，或者是你是一个什么朝中的官员等等的，你想要只有一个老婆在你身边，然后没有其他的妾室，都是不太可能的，我自己认为啦。因为当时对他们来说，传宗接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像有越多的妾室也是象征着自己的地位，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男人也都是想着说想要有越多妾室越好。那故事说到这边，你是不是以为已经结束了呢？甄嬛是不是从此就在后宫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精彩的现在才要开始。还记得前面说的吧，就是皇上对刚入宫的甄嬛异常的好，在华妃倒台以后啊，甄嬛准备要晋封为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内务府送去的吉服，也就是她在册封的时候要穿的那件衣服破了一个大洞。穿着一件破洞的吉服在封妃大典上是一件多无力的事情啊，所以甄嬛去到了内务府，拜托总管找了一件样式虽然有点旧，但是规制没有问题的衣服来替代。在封妃大典上，皇上原本满心期待的等着婉妃到来，但在看到她的那一刻，他却是勃然大怒，要她马上脱上身下的衣服，并把她禁足。是什么事情让皇上这么生气呢？原来是从前在皇上还是王爷的时候，娶的第一位福晋并不是现在的皇后乌拉那拉宜修，而是这位皇后的姐姐。皇上对宜修的姐姐乌拉那拉柔泽一见钟情，他马上要求要立姐姐为嫡福晋，而把妹妹宜修立为侧福晋。姐姐在入了王府以后呢，本性温柔善良，她对所有人都很好， 同时也和王爷间谍情深。然而好景不长，在福晋准备生下皇上的儿，在王爷的儿子的时候呢，出了一点差错，惨痛一场，生下一个死胎以后就撒手而去。悲痛万分的王爷只得把妹妹宜修立为继福晋，并在登基以后册封她为皇后，再追封自己深爱的女子为纯元皇后。甄嬛不知道为什么她和死去的纯元皇后长得有那么一点的相像，在选秀会上皇上一见到她就无法移开目光，那就是因为她和自己的爱人长得实在太像了。那赐给她的封号婉字也是从纯元皇后的小名婉婉而来。入宫以后，皇后压抑了自己深沉的城府，假意的对所有人都好，但是其实她默默的在铲除异己。虽然甄嬛表现的对自己百依百顺，但谁知道呢？谁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她也是有着想要害自己的心思。皇后就是这么的不相信别人，她无法看着甄嬛的势力渐渐做大，因此皇后就用了一些计谋，让甄嬛在典礼上穿了纯元皇后的旧衣服出现在皇上眼前。这对皇上来说啊，是一种绝对不可碰触的禁忌，因此他勃然大怒，直接取消了封妃的事情，并将她禁足。入宫以来，甄嬛一直认为自己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即便自己不能是皇上的唯一，但是却是可以是最了解他、最懂他的人。如今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原来自己只是纯元皇后的替代品，而皇上所爱的也从来不是他这个人。万念俱灰之下，甄嬛生下了胧月公主以后，就去到了甘露寺代法修行。在甘露寺啊，被所有人欺负也不奇怪，因为她是被褫夺了封号还有位分被赶走的宫里的罪人。但是在这里，她虽然贫穷，却是天高海阔。在这里啊，她还遇上了她一生的最爱十七爷果郡王，这两人是真正的心意相通，一起走在大街上，人人都认为他们是一双璧人。可惜他的幸福并不长久，果郡王在一次被派去蛮夷之地以后呢，他就失踪了，同时又遇上了甄嬛的父亲阔醉病危，甄嬛必须要想办法拯救身边的亲人。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达成他的所有的目标呢？在这个时候啊，她还发现自己怀了果郡王的孩子。那她既想要保全她肚子里的孩子，保全了那个她和果郡王唯一的血脉，然后又想要拯救她的父亲，想要完整的实现她这些心愿的人，在这个世间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皇上。因此，她用了一些计谋回到了宫里，让皇上以为她腹中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回到宫中对抗皇后。他必须在险恶的后宫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亲人，然后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很多很多的事件过后，他总算是成功的走到了最高的位置。他成功击退了皇后，并在雍正皇帝死后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后。然而啊，走到了最高的地方，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的心却也不是像以往那般的纯粹了，高处不胜寒，而他的余生都只能在那冰冷的宫殿中寂寞的度过。那故事讲到了这边，暂时告一段落。甄嬛后宫甄嬛传呢，它是有着七本小说、76集电视剧的长篇故事。我很难在这个地方用15分钟的时间就来跟大家讲完全部的细节。那因此就是提了一些大纲。那后续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电视剧来看看 ，YouTube 就有。很容易可以找到，真的。偷偷告诉大家，这么长的电视剧，我也是真的是喜欢到看了20次以上。就像我刚开头所说的，就是我无聊的时候会看，然后电视有重播的时候也看，就是都会跟家人一起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每次看呢、啊，每次都会发现不同的细节。然后这一部剧啊，我在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在国中考机测的时候是第一次播出的，那时候我就边读书然后边看，就根本就读不下去，到现在我也是无聊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它精彩的剧情真的是百看不厌。那前面也说啦，这整套剧我看了很多次，也看过很多网友们分享的剧情分析文，每次都可以发现一些在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还有一些特别含义。这部剧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也很耐看。 在看剧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因为反派的一些作为而恨得牙痒痒的，但是回头想想，他也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因此在这里对错都是相对的，只看你是站在哪个立场来看这部剧。那故事分享完了，想来问问大家，如果你也是身在古代的女性，你也拥有那个家世背景，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入宫为妃吗？如果不选择进入皇家，你很可能就是必须要一辈子低声下气受人欺凌，但是受了宫却入了宫以后却也要担心受怕，或许有哪个视你为眼中钉的人正在想办法要整你，想要拉你下台也不一定。那如果是我啊，我觉得我要看人，就是我是一个感觉系生物，就是节目播出到现在我讲了这么多遍，我是一个感觉系生物，如果眼前的人对了，无论他是谁，我或许都会选择追随他。虽然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我们有选择的假设之下，大部分古代的女子结婚都是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她们其实不一定，基本上根本是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即使有也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因此啊，我非常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自由，至少我还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我可以选择不要去选那些自己不要的。那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啦，故事的最后我就送给大家一首《后宫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这首歌当中呢，讲述了后宫女子的悲欢，非常的写实，也非常动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天际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欢迎来到 Good night 说书人。刚才的那一首歌呢，是《后宫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呢，在 Good night 说书人里面要讲的是秋风的故事。秋风的故事呢，它是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呢、啊，是我很久很久以前看的。我记得那个小学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无名小站非常的盛行，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搞不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无名小站还有即时通了吧。那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那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在网络上面，至少我啦，我很喜欢在网络上面到处看一些小故事。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当时看来的，然后这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甜言蜜语。然后这些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因为看了很多次，就是因为真的太感人，就是看了很多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有办法想起当时网站的名字，然后还有故事的内容，就知道啊，这些故事小故事的内容有多么震撼当时还年幼的我的心。那我们就开始讲到故事的内容吧。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甜言蜜语。我这辈子只爱你，我真的愿意为你而死。我发誓除了你，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很多情人都说过这种话吧，而很多恋爱中的人也很爱听。那为什么很多女人都要羡慕别人呢？总是喜欢比较自己的男友。哎，你看那个男的送他女友的礼物很贵耶，你看那个男生开车接送他女友耶。或许每个人一辈子都会谈好几次的恋爱，可是一辈子只要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一个让你刻骨铭心的人，一个就够了，真的一个就够了。情人节要到了，好好的珍惜你所爱的人吧。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喜欢跟别人比较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孩的故事。女孩给男孩发了一条短消息，如果家里穷困潦倒到只有一碗稀饭面对着我们两人，你会把稀饭里的米给我吃吗？男孩回消息，这还用说吗？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爱那个女孩的男孩就不该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过这种生活。女孩回消息了，可是有一个人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不，我会把整碗的米连同稀饭都给你喝。这短短的对话会不会感动所有的女人我不知道，可是我却深深的被打动了。男孩回消息，那么如果连这一碗稀饭也没有，那个男人会怎么做呢？或者有没有想到那一碗稀饭女孩吃了以后是不是还会肚子饿呢？女孩认为男孩就应该要像那个男孩一样那样子的回答，不，我会把米和稀饭都给你，这才是真正完美标准唯一的答案。因为男孩没有按照女孩的意思回答好这个问题，女孩和男孩背对背睡了一夜。男孩多次想要拥她入怀都被她拒绝了。上苍有的时候啊，总是不尽人意。后来女孩和男孩走到一起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真的遇上了类似于只有一碗稀饭喝的日子。那天啊，男孩悄悄地给女孩留了言，亲爱的，我吃过了，桌上给你留了碗稀饭，你把它喝完哦。女孩喝完稀饭以后，她稍微小憩一会儿，男孩从外面回来，给女孩带回来她喜欢吃的羊肉串、水果、 奶茶。男孩对女孩说，他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刚挣到了钱，老板答应要先付一部分的工资。说完还拿出口袋里的钱，在女孩的眼前晃了晃。亲爱的，慢慢吃，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说完还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在困难的那段日子里，女孩依旧快乐地幸福着。男孩倒好像是因为工作非常劳累，身体有些不舒服。后来啊，男孩有了工作，女孩和男孩对他们未来的幸福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女孩呢，非常喜欢看电视，她看到电视中报道，多年前在一场大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孩子被压在废墟下，母亲的奶水被孩子吃尽了，母亲咬开了自己手上的血管，用鲜血来喂养孩子。数日以后，人们终于扒开了废墟下的母子，母亲已经血流殆尽，离开了人世。嘴角沾着母亲鲜血的孩子，却是带着天真的笑容，红嘟嘟的鲜艳小脸蛋重新获得了新生。女孩问男孩，如果我们俩被压在废墟下，你会像那位母亲一样用你的血来使我活下来吗？男孩对女孩的言语有些激动，他对女孩说，你不要老是有这样奇怪的念头好吗？你是我的女人，我会尽我所能的让你幸福，在任何你的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会不顾一切的保护好你。你是我的最爱，我也不允许你把种种不好的推测用到你的身上。周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男孩挽着女孩的手，兴冲冲地逛了一整个早上，买了好多女孩喜欢吃的零食和她喜欢的衣服，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个幸福的小人儿在穿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只要再经过一个路口，就能够到达他们共筑的爱的小窝，也就是他们幸福的小天堂，他们的家。男孩一手挽着女孩，一手拎着买来的东西，男孩在前，女孩在后，两人走在斑马线上，就要穿过马路了。突然有一辆右转弯的车辆直直的朝男孩一步之遥后面的女孩疾驶而来，眨眼的功夫，汽车就要撞到女孩了。砰的一声闷响后，紧跟着的是汽车紧急刹车的声音，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被撞的人轻飘飘的飞向了两米以外，路面上是一片鲜艳刺眼的鲜血的红。不，不要！由于惊吓，刚刚回过神来的女孩，歇斯底里的凄惨的叫声撞击着每个围观者的耳膜。女孩明白，汽车本来是撞向她的，在常人来不及反应的那一刹那的零点几秒之间，男孩却惊奇地把她推开了，自己却是倒在了血泊里。女孩哭喊着扑到了男孩的身边，男孩浑身是血，女孩大声地呼唤着男孩的名字，围观者却说着没用了，已经试过，男孩已经没有呼吸了。女孩不相信，她继续呼喊着男孩的名字。这男孩这时候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他看了女孩一眼，带着安详的微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到处充满了潮湿，雨水把天地连成雾蒙蒙的一片。两人构筑了爱的小窝，现在却只剩下女孩一个人。女孩浮想起两人以前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女孩后悔了，那时候不应该因为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她问题，就背对她睡了整夜。后悔男孩几次想要拥她入眠，却都被她拒绝。她现在好想要紧紧地拥抱着男孩，把那一夜的背对背给补回来，可是她却再也无法，也不可能补回这一段过往了。女孩习惯了过马路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不需要担心那些川流不息的汽车。男孩啊，总是走在有汽车的一方，让他走在远离汽车的那一边。女孩好想要再次抓住那种安全感，可是怎么抓却也抓不住。女孩睡觉前习惯了有人给她唱歌，讲着故事入睡， 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为他唱歌讲故事了，他总是难以入眠。女孩睡觉时喜欢踢被子，男孩总是在每一次他踢掉被子的时候及时的醒来给他重新盖好。现在那个人再也不能为他盖一次被子了。女孩喜欢吃零食，男孩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总能够给他这个小馋猫带来一些惊喜，安慰他的小肚肚。现在他的小肚肚多少天了，也再也没有人能够安慰。女孩喜欢吃瓜子，喜欢吃板栗，喜欢吃橘子，却很讨厌剥皮。女孩每次畅快淋漓地大吃特吃完瓜子、板栗、橘子后，男孩的面前却总是堆起一堆的果皮山。现在因为吃那些剥皮的东西需要剥皮的东西太费劲了，他好久没敢碰那些想吃却不能吃的好东西。女孩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不习惯，她只能学着慢慢的把不习惯变成习惯。女孩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捐血证，上面写着男孩的名字。奇怪的是，她从来不知道男孩在一个月里面连续捐了三次血。上面捐血的日期更让他震惊，他清楚地记得，他永远忘不了那段他们最辛苦的日子。他明白了为什么那段时间男孩的身体那么虚弱，也明白男孩预付的工资的含义，明白了男孩是偷偷用献血来换来钱，为他买来他喜欢吃的东西。女孩非常非常的心痛，泪水不断落下，她后悔当时为什么自己没有对男孩好一点呢？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再紧紧地抱住男孩？为什么自己要因为那几句话而和他怄气那么久呢？而他现在即使过时，他再后悔，他再想要挽回当时，他也没有办法挽回当时的时光了。纯粹的以内容来看，我觉得剧情它其实非常的八点档，很常见的狗血剧情。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却会因为这样子的故事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为别的，就只因为这故事的内容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后悔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故事中的这个女孩啊，在男孩拼尽全力的对她好的时候，她把一切当成了理所当然，而男孩因为太爱女孩了，全心全意的付出全部。然而这种幸福一旦逝去了，留在人世的女孩会有多么不习惯呢？或许在她身边啊，她永远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像男孩这样子对她那么好了。没有人能够像男孩一样真的这么这么的爱她，或许她真的永远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人。珍惜眼前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句座右铭，我很珍惜身边的亲友，珍惜到了手边的每一个机会，为的就是希望以后的自己不要有所后悔。至少我有珍惜过，我有努力过，我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以后还是无法得到的话，那也不会有遗憾了。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后悔的时候，因为后悔这种感觉对一个人来说想必不会很好过。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有后悔的时候，尽管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故事就说到这里，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啊是信的《暗藏后悔》。这首歌呢讲述了在感情中倔强的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到了分别的那一刻，即使记挂着对方的眼泪，却也会因为自尊而不愿意回头。我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可惜想念不能赎罪。或许就像女孩一样吧，她就算再怀念男孩，男孩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为她擦去眼角的眼泪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自尊有时候像个累赘，给不了要的抚慰，让感情被摧毁。这 深而难以解释的误会，我的疲惫，你的伤悲，天和蓝天变那么黑，我们都暗藏后悔，却自负冷傲对峙不让谁，再恨都不惭愧，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我们都暗藏后悔，一转身以后整个心粉碎，脑海是对方眼角的泪，很心疼，可惜想念不能赎罪。辗转难睡，搞不懂爱最宝贵，花倔强才凄美，渴望在恋人心里有独特地位，我才尖锐，你才圆规，还想被原谅被体会，我们都暗藏后悔，却自负冷傲对峙不让谁，再恨都不惭愧，能用力一推就头也是对方眼角的泪，很心疼，可惜想念不能赎罪，明明都暗藏后悔，在回忆里面寂寞的沉醉，想了一万次如何挽回，却孤独舍弃能幸福的机会。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刚才的那首歌是信的暗藏后悔，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准备要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以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我们今天在开场白的部分呢，我们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再来提醒一次大家哦。我们从一下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其实是从上礼拜开始，就是从9月开始呢，世新电台的播出时间有一些调整，以后想要听到立三兔呢，请大家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务必要锁定世新电台 FM88.1，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听到立三兔，可以找到 Cindy 跟慧田哦。然后在心情温度计的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这个礼拜是我一个人独自来录音，然后我觉得感觉很奇怪啦。然后还有就是要祝福慧田，就是希望他环岛玩得开心，赶快回来发礼物哦，慧田。在心情听看听的部分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后宫甄嬛传》这一部 宫斗剧，然后也是一部小说，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以后，如果有喜欢的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可以去稍微感受一下，就是这些后宫的妃嫔们他们在宫中的一些挣扎，然后还有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的这一部剧，我相信你们看完了以后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然后在古奈说书人的部分呢，我聊到的是秋风的故事里面的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的甜言蜜语。那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珍惜眼前所有，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珍惜眼前的人，然后永远不要有后悔的那一天。然后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是送给了大家一首歌，是信的《暗藏后悔》。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信的歌啦。对，之后我有预计就是要做一集专属信的节目。对，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他在7月的时候出了新专辑吧。然后他在下个月，也就是10月的时候，他要开演唱会了。对，然后因为录音的当下呢，这个时候是8月，然后他还没有卖票的讯息。那希望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就是票已经卖了，然后我有顺利的抢到。这次我一定要去抢摇滚区。就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在上一次我们去听信的演唱会，就是那时候我是跟我弟一起去，然后为了要配合弟弟的喜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选了小巨蛋2楼看台的位置。不过那时候我原本是想要抢摇滚区的票的，可是因为为了弟弟就还是好，那我们就去抢看台。然后那个时候在去听演唱会以前呢，我弟还有一点兴趣缺缺，然后但是他后来在看完那一场演唱会了以后，他跟我说：“姐，下次什么时候还有演唱会啊？”你看，我马上就让他圈粉啦，我超开心的。然后，所以我这次信的演唱会，我也要带我弟一起去。然后这次啊，我们已经讲好，就是要抢摇滚区的票，希望我就是可以顺利的抢到票，拜托，我真的很想要去他的演唱会，因为他的演唱会距离现在已经过了2年多了。对啊，2年多算是还好了，但是真的是很想再去一次。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去了以后会上瘾的那种，你会感受到他的摇滚魂，他真的很屌。对，那就希望有喜欢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抢票，然后跟我一起去他的演唱会哦。在这边我们的脸书 IG 开放报名，是要跟我一起去演唱会的。好啦，那我们节目到现在就是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因为惠田丢下我啊，所以我要来唱歌 diss 他。就是最后我要带给大家一首歌，是信的《火烧的寂寞》，让他也知道我有多寂寞。就是我今天一个人录完了这一集节目，我觉得真的一个人真的有差啦。就是虽然说这些工作都是可以自己一个人把它做完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中间等待什么的时间啊，会有事做，然后我也不会一个人一直讲。你看这一整期节目里面都是我的声音，然后其实我现在讲到就是喉咙有一点干哑掉，然后我刚刚在节目里我一直破音，然后我还一直吃螺丝等等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少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惠田没事不要请假咯，知道吗？你现在知道我多寂寞了吧，都在节目上哭诉了。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我真的喉咙超级沙哑。下礼拜同一时间请大家一样要锁定 FM88.1 Listen To 等你哟，拜拜。 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气味变了， 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手下放飞了，被大海淹没，冲散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动，不自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